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共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啊，又到了新学期 Shining Star 的时间，我是主播吴文杰。 我是主播徐新宇。 哇，新宇，真的没想到我们现在居然就已经大二了，已经变成了就是学长学姐，我们居然两个，一个当上了部长，一个当上了副台， 好难过啊。迷之感觉明明自己昨天才高考完嘛，然后今天就已经变成了大二的老腊肉，很难受。不过很高兴，就是我们在做 Shining Star 的时候，我记得上半学期，就是去年我们做的时候，下学期第一期节目就是咱们俩做的。 对。 然后今年上半学期第一期节目又是咱们俩做的。 对，真开心。因为除了听过 Shining Star 的朋友们呢，新注入的18级新鲜血液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股势力啊。我们从当中呢找到了全世界大概是声音最好听的小朋友了。 绝对是全世界声音最好听的小朋友呀。 就是我挑的时候完全就觉得真的名额是不够啊，就好多都已经牺牲了给了不同的部门，就觉得很心痛。所以就幸好这一年我们有日扎这个节目， 对对对，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更多我们喜欢的声音，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日扎的栏目呀。是我们之前有想到说，播音其实不只是一个输出类型的节目，更是我们作为输出者的一个高兴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扎就有一点点像说，其他节目是为了如果说是某一部分还有迎合听众的需求，日扎完全是为了输出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做得开心就好。那么今天大家也听到的就是我们对小朋友们的喜爱，然后也为了让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老学姐和老学长们了解一下小学弟和小学妹们，也为了让更多的新生了解一下自己们，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招生协会的会长徐有生。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嘉宾不用叫老师或者学姐学长，因为实在是太熟悉了。 有声 有关注我们去年就是 Shining Star 或者说我们广播台的节目，一定都有听过徐有生的声音。 对呀， 所以这更多像是一个我们自己台里的一个小叙旧的一个聚会吧。 徐有生在话筒对面已经笑得要不行了，要不是因为播音素质，现在我跟你说已经要重录好几遍了。 那就先请徐有生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然后吴部长好，然后徐副台好，还有就是话筒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有生，来自16汉教三班，现在是一枚大三的比他们还要老的老腊肉。 还行，看着比我们年轻。 谢谢。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说的，然后让我们在之后的采访里面再过招吧。 好的呀。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徐有生最大的了解，就是我之前他还跟我说要叫他有生嘛。我们对有生最大的了解是我大一的时候他是我的部长，是播音部的部长，然后现在呢 也是我的， 对对对，是我们的部长，然后现在是招协的会长，鼓掌。就所以你觉得作为部长和作为会长然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作为部长的话，你可能更多的只要负责管好自己部门的事情就行了。 嗯。 但是作为会长的话，你要有一个统筹全局的眼光和一个比较明确的部署。 嗯。 就是部长的话，可能带小朋友们一起干一些活，做一些事儿的话，很多时候会自己去参与其中。 嗯。 但是如果是会长的话，更多的可能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来分配工作和更合理的让这个协会让这个组织能够运转下去。 所以你会觉得是更像是一个管理者和一个参与者的区别吗？ 其实也不尽然。我觉得对于学生组织来说，可能参与者的成分更大一些，就是毕竟大家也都是大二差了可能两三年甚至一两年的一些同辈嘛， 嗯， 也不至于说到像一些机构或者组织里面那种很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从一个部长晋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你遇到的困难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有吧，不过这个区别它会有一个区别体现，就像是，我们现在在招协的话，可能更多的区别，更多的困难是因为它是第一年成立的， 对， 然后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根本没有之前的经验可以参考， 嗯， 都是白手起家，所以说，这个困难和别的，就比如说当上广播台台长， 嗯， 或者说像学生会主席之类的困难不一样， 嗯， 就是所以我在这边说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多人能够理解。 嗯嗯，其实我相信和很多一八级来的新生一样，就对于招协来说是他们成长的第一年，对于很多新生来说也是他们开启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嗯， 那所以其实招协是一个更侧重于新生的一个。怎么样类型的组织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大家都说是招协，然后它的全称应该是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宣传协会。 嗯， 然后我们就正如它的名字吧，可能更会把任务放在招生宣传一方面。 嗯， 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可能很多高中生在报考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北语。 嗯，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也会有这个状况， 嗯， 然后我们就只在这一点希望把北语更好的介绍给我们全中国上下的高中生，介绍给所有有意向来到北语的人。 嗯，好，所以大家听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啊，因为招协毕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组织。那么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呢，大家肯定在刚来学校的时候或者是近几年每年北语开学的时候都在百度上搜索过北语，今年开学的时候就可以在首页上关注到有声会长其实是带着宝贝鱼上了首页的。 哦，那一次其实不是开学的时候，是大概在七月份左右吧， 快开学的时候。 嗯，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送出了当时是跟那个小妹同学一起送出了北京市第一封录取 通 知书。 嗯， 对。 哦，我一直都蛮好奇的是为什么近几年每一年的那个录取通知书都是我们是第一个发的呢？ 对呀， 这个主要是因为第一批录取的肯定是提前批院校，就是拥有提前批批次的，就是招生资格的院校，就比如说像北语，然后像北外这样子。 嗯， 然后呢，这些当中的话，我们学校可能是最有意愿去和他们合作的，所以说咱们学校一方面把它当作是一个双赢的活动嘛。 哦。好的好的，那每年第一个收到北京市第一封录取通知书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幸运啦。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惊喜的，今年的新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惊喜的，因为就文杰你有没有感觉到平常走在梧桐大道上的时候男生变多了？ 对，而且平均水拔都还挺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 眼睛都 幸运了。 就是今年他们说之前的男女比例只是1:7嘛，然后今年好像到了1:4，是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纠正一个观点，就是历年以来北语男女比一般都是在1:4左右，就是像17级也是1:4左右，18级也是1:4左右。然后至于那个1:7的数据的话，可能是某些班级或者是某些院系他们会有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像我们班是男女比是1:10。 我天！ 然后。还有一些班级，特别是咱们的一个语言类的，就会特别出现这样子情况。 嗯， 但是比如说，因为像阿语，像那个新科院或者商院的话， 对对对， 可能就会男生会多一些。 嗯，其实也没有多到哪里去了，北语嘛。那今年是那个，所以我们今年感觉男生多起来是错觉了。 对，可能就是错觉，就是可能大家潜移默化里就被那个1:7影响了，因为大家总是想把自己学校往夸张的说，但事实是就是我们是1:4，然后当大家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惊讶一些。 哦， 哦，有一点难过。 哦，不过今年新生啊，就 没关系的，不管是一比七还是一比四，该找个男朋友还是找个男朋友。 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录了，好生气哦。 不过今年就是像我们入学那一年，就是我是九九年的嘛，然后我们那一届通常都是九九年的， 嗯， 然后今年已经正式步入大学的已经是零零后了， 对呀， 就是突然觉得有很大代沟的感觉，觉得都是小孩子。 不会，其实，在你在路上，比如说给人让座，然后那个人让他的孩子叫你阿姨的时候，你就应该有这种感觉了， 就超心酸。 可以不提这事儿。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我假期的时候就已经被路上叫阿姨的小朋友，就往常我还会强行要求他们说叫姐姐我才帮忙。后来之前有一个小朋友就说谢谢阿姨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不客气。 我都轻轻掐擦他的脸，然后说叫姐姐哦，下一次，就很阴毒的那种。 嗯，好难过，我都是很凶残，直接跟他说不叫姐姐不帮忙。所以对于今年新生进的话，其实还没有到要叫我们阿姨的程度，但是他们真的在我们心中都是超可爱，然后又就很努力又很有灵感的宝宝们。那对于今年新生的话，张琴那边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数据，又还没有公之于众的？ 我觉得我们所有比较有趣的信息都在我们往期发了一个新生数据分析的推送里面了，那个推送在北语招生的服务号和爱北语的公众号上都有推出。 那大家之后也可以在北语招生服务号和爱北语的公众号里翻一下这篇推送哦。 就是因为是招生宣传嘛，然后我一直想知道，就是往期就今年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大概什么样的宣传呢？ 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因为不是面向在校师生的，之前做的工作不是面向在校师生的，所以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做了哪些东西。其实我们做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帮助老师处理一些招生数据，或者说是跟着老师们一起去一些宣讲会宣讲北语，还有说就是在开学当天迎新，包括像一些给新生们服务都是我们来做的。 之前还有录一个小视频，就是以不同的方言还有语言，就是不同的小语种来呈现的一个视频。 对，那个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出官方的那个招生宣传片，所以说我们以一个小视频的形式来弥补一下，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那个视频更好的认识北语。那时候我们是紧急的一个任务，大概是花了3天的时间吧，做出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学校的像来源、像万国强、像梧桐书坊等等地方，用我们学校的10多种语言或者方言来说出了一个高考加油，欢迎来到北京语言大学的这样一个视频集锦，最后把它推在我们的爱北语的推送上，当然那个北语招生也有推。 是高考加油，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等你，就我和悠扬还录了好几遍，就被他叫过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招协的一个工作 视频， 对，就一直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大佬。 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的话，我们面向的受众不一样，就不太好去说我们的功绩怎么样啊，对吧？ 那所以就是招协的话，其实是会在招生这边做的工作更多一点。那平常比如说，因为招生我们就是每年的大概是7、8、9月份这个样子嘛。那在平常的生活学习这一段时间，招协还有什么其他活动呢？ 其实没有说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平常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那个6、7月份进行，当然这个时间段是最忙的一个时间段。像假期里我们都会有人值班，大家在过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直值班到7月底。然后老师们肯定比我们更辛苦，所以说我其实还是很感谢老师们能带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就是感觉平常像比如说我们的保送生考试，艺术生考试等等这些考试，我们也会去帮老师们分担一些我们能承担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为了招生宣传举办一些活动，像接下来我们会举办的那个招生宣传片策划大赛吧，当然这是暂定的，我们不能说最后的版本是就这样子。我们还要跟老师们和部长们讨论。然后像那个以后的百人百校，还有就是录取通知书大赛，我们都是拟定会举办的。当然这些都是面向我们校内的了。 那非常谢谢今天有声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也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多关注广播台和招协的合作。当然还有我们两个的公众号啦。 但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去年秀生和我一起做过 Shining Star、嗯、然后他去年在看有些人回答，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 对，他回答这个的时候就后来悄悄跟我说，他觉得要是他自己回答肯定超级有意思，今天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 那我们就没有准备好也要开始了。 嗯，那么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快问快答环节了。 出门必须带的三样东西。 手机、脑子。 招协和执协的关系。 是中介组织吧。 最常用的表情包。 没有最常用的，就那么几个。 心理年龄三岁还是三百岁？ 三岁吧。 把爱情比作什么？ 感谢。 拥抱和牵手更喜欢哪一个？ 都喜欢。 怕虫子还是怕鬼？ 虫子。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 任意门吧。 最近的梦里见到了谁？ 他。 更喜欢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麦当劳吧。 2017播音部最喜欢的小部员？ 张正豪吧。 一口气看完全集还是存着慢慢看？三天不吃饭还是三天不洗脸？ 三天不洗脸。 无辣不欢还是无肉不欢？ 都不欢。 养猫还是养狗？ 都养。 生来好动还是一动不动？ 好动。 觉得自己在北语脱单的几率大吗？ 已经脱了呀。 你对招协有什么想说的吗？ 未来可期。 好的，紧张刺激的60秒不 NG 结束之后。结束之后就是发福利的时间了。今天有声给我们听众准备了什么小礼物呀？不对不对，什么大礼包呀？ 其实你不都已经说了吗？其实就是一套咱们北语招生宣传品的周边吧。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招协，关注北语的招生。 嗯。 好的，非常感谢徐有声为我们准备的北语独家的宝贝鱼周边。怎么让我们看到你呢？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在本期推送下面留言， 只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 Shining Star， 还有更多新鲜节目尽在北语广播台。搜索微信公众号北语广播台，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北语广播台，或是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北语广播频道，都可以听到我们还有我们小伙伴还有我们最可爱的18级的宝宝们的声音哦。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本期的导播陈怡言、王乐，采编胡胡、钟雅萍，宣传王雨婷和周小可，我是主播吴文杰， 我是主播徐新宇，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广播剧第145次告白，上。都说这么明显了，你也该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哎，你先别急着否定，退一万步讲，我们暂且把这件事想成一场冷酷无情的交易，用你的不算讨厌可以试试，来换我这颗热腾腾红彤彤的赤诚真心。这笔买卖无论怎么算你都不算亏，对对吧？啊，第144次，这是我第144次幻想告白时的场景。古人言，冲动是魔鬼，要学会抓准时机。于是我谨遵圣命，耐心潜伏，时常出现在有他生命迹象的方圆十里，就为等着抓准最好时机一发击中。可这漫长的等待就犹如守株待兔一般，遥遥无期。咖啡厅里的店员还在打着瞌睡，店里的猫咪仍旧想方设法地捕捉缸里的金鱼，我呢，把头搭在桌角，垂头丧气，借着桌上花瓶，看着它反射在上面的侧影。高挺的鼻梁两侧，睫毛正有规律地扇着风，

不管是高校的还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吧，但是高校的比赛我们是因为我是上的体育大学，是体育大学，我们当时是没有资格参加普通高校组的，但是呢专业组呢又我们又水平又不够，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只是参加校内，但是其他的比赛呢，校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跨省的比赛都是初中高中这样去参加的，到了大学阶段就基本上没有参加外面的比赛。 那证明您这个球员的生涯这种体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现在您现在作为我校的这个足球校代表队的这个教练，作为教练呢，您也带领我们学校的足球队去到外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很优异的成绩。那么包括我们足球队呢获得了这个高校联盟杯的冠军，华容杯的小组的第一名的出现，大乙的16强。那您觉得就是在教练的这个生涯的过程中，带领球队赢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或者说最关键的哪些因素是哪些呢？ 对于足球比赛来说，一场比赛最关键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技战术，再有一个是体能，再有一个是意志品质。对于咱们学校来说，我觉得意志品质和拼搏精神是最重要的。 很感谢您的分享，刘老师，您是校足球队的教练，有没有看过世界杯呢？ 有看过，但是不是全部的比赛。 那么随着乌拉圭和巴西的出局，本届世界杯打到四强后演变成了欧洲杯，而欧洲球队的强势早在2002年巴西夺得世界杯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无论举办地是在欧洲还是其他大洲，最近四届的冠军必定属于欧洲，世界杯变成了欧洲杯。不知道您对这一现象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看法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有什么专业的意见。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出现呢也是必然的，因为前提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欧洲球员的身体条件一般比美洲球员身体条件要好，那么在相同技术水平的条件下，那身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就是看过世界杯的同学们也好，听众们也好，也能够发现比赛越打到后面，这届世界杯出现了很多高空球，45度角传中和下底传中，出现了这种头球攻门，所以也是换句话说，也就是中锋的作用体现得更明显了。所以基于这种前提呢，我觉得出现这种变成欧洲杯的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必然的情况。 那刘老师，您这个跟我们从这个世界杯这块分析了一下，这个欧洲球队这种技术的特点。包括为什么欧洲队能够在这样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那么我们作为就是关注或者喜爱足球的我们中国的同学们来讲，我们最关注的肯定就是中国队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够在这样的比赛中崛起。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足协啊，就是换了领导班子之后，出台了很多这样的新的政策来保证这个中国足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那么在您看来，就是中国足球想要走出一条路，一条光明的道路，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条件呢？ 首先针对这个足协出台的这个现在特别大家说的特别热的这个 U23 的政策吧，我觉得出台这个政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现在我们的足球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就是已经走入了一个怪圈，我觉得这么说也是合理的，毕竟现在各个俱乐部有利益放在前面，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年轻球员的培养这方面就会疏忽，这样的话呢，长期以来的这种情况的发展，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到我们后一代的这个足球水平的发展，所以足协出台的这个 U23 呢，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在的政策呢，分配到各个俱乐部以后，那么针对俱乐部的这种利益的这个角度出发，那就会有一个冲突，所以怎么去平衡这个方面吧，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也看到，反正现在 U23 政策出来以后，很多 U23的球员上场只是很短的时间，那么只有个别的几个是技术水平真的是很不错的球员，他才会能够站稳脚步。所以后期怎么能够快速地提高我们的后备人员的储备，我们的青训怎么去发展，那么我们年轻球员怎么能够尽快地成熟起来，这是中国足球要关注的点。 那也就是主要是关注一个青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吧？ 对对对。 那老师，像作为您啊，就因为我本身我是打篮球，我特别喜欢打球，打篮球，所以我觉得我平常关注篮球的青训也比较多。那最近中国篮球的崛起，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尤其是姚明上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红蓝分队啊，包括年轻球员的培养体系有了明显的这样的改善。那么您作为体育大学曾经的在校生，然后包括现在在我校就是任这个教练期间，有很多的这样的比赛的机会，那么您觉得就是大学生这样的联赛对于球员的培养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大学生球员的话其实可以归到校园足球里面。习主席新出台的这个关于校园足球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足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促进的方法。也是还是那句话，怎么去正确的去操作，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课题。那么涉及到高校，因为高校学生他有一个特点，他已经运动的模式也好，技术类型也好，基本上已经定型了。那么应该作为我们教练的角度出发，大学生来讲，我们更多的不应该关注一些就是基本素质的这方面的东西，更多的应该关心 技战术， 关心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东西。那么恰恰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比赛的发挥。那么关于我们有大一有大二的新生进到各个校队，篮球也好，足球也好，其他所有的项目吧，进来以后，一个是要给他们充足的空间去展示自己，那么另外呢，要通过这种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各个方面吧，基本功、身体素质，还有头脑，还有意识品质。其实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吧，才能够真正提高我们大学高校里面的这种比赛的水平。 好，谢谢刘老师的分享。你任教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桃李满天下，而学生们优异的成绩更是离不开你的付出和努力。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关于您和学生的故事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说，一个训练队的成功和成绩都不能说是教练一个人的功劳，这都是一个双向的。只有训练队的队员和教练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毕竟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在这儿，不是光教练去比赛。第二个呢，跟学生的故事，其实发生很多。我99年到北语，一直到现在，带过很多批的训练队的队员，有很多的故事都让我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我记得哪一届，具体是哪一届我忘了。咱们学校有一个足球技术和身体条件都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叫绿更，也是当时也是足球队的队长。他呢技术条件很好，但是呢因为咱们学校的一些特点吧，他相当突出，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技术比赛当中呢，我们管他叫，我们足球自己训练队里面管他叫就是带球带的特别多，传球传的少，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基本上训练课每节课我都会骂他，都会指着名字骂他。因为对一个大学生来讲，我觉得这是面子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被教练也好，被任何人来也好，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大声的叫出名字来指着你做的不对，你进老师进行批评的话，对这个同学的面子上我觉得是挺过不去的。但是呢在训练当中，一个队想出成绩，这个环节又必不可少 的， 真是不骂不成才。所以呢就是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大一就进队，一直到大四，我从大一一直到骂到大三，然后到大四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已经不用我说话了所以这个就这件事情，虽然训练当中有这种批评和我们叫骂，其实也不是那种说脏话的，对，也不是说脏话的这种骂。就是因为足球里的我也是性格，一到场上以后性格比较急，所以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虽然学生已经毕业了，但是他的这个人呢和这些事情经历呢我一直没有忘，就是对我呢也是影响挺大的所以现在呢我基本上带队的时候已经不是太在场上公开场合去指责学生了，只不过是下来以后私下里会进行多一些交流， 啊，这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支体育代表队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吧，可以说跟他的教练是密不可分的，包括队里的氛围啊什么这样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都在于一种传承，包括您对于球员的这种严格要求，到最后球员发展成这种自律的这种或者说对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品质，就是确实是我们这种体育代表队非常需要和非常需要去传承下去的。那么这样的师生情呢，真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也从大一到大四一直在校队，一直在男篮，然后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感同身受，然后就感觉真的是有一个优秀教练确实让人非常的开心和感动。那么最后呢，就是相信刘坤老师您作为校代表的教练包括体育老师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们的校代表队或者说对您的曾经任教过的一些学生说。那么现在就是通过我们广播台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您究竟有什么样的心声想对他们表达。 首先第一个，我挺感谢以前毕业了的这些校队的队员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的付出才能够为咱们学校创造出一些好的成绩。第二个呢，所谓新生的话，我是也不叫新生了，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一个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学习以后，除了本职的学习任务以外，那么应该在大学四年里头应该找到一个自己最热爱的一个项目，不光是体育，其他的也可以，只要这个东西是我真正热爱，真正值得我去付出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大学四年的时光很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我们怎么去利用这四年能够把我们真正热爱真正去喜欢的东西能够进行一个铺垫，进行一个练习，进行一个学习，那么这种热爱呢，它是能够持续到毕业工作，或者是之后一些生活一般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当中去，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去思考，应该去想的一件事情。 刚才刘坤老师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非常的真切了，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把他的这一段话作为箴言谨记在心，然后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所帮助。再次非常的感谢刘辉老师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与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和见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与启示。 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体育天下栏目，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希望听到哪位嘉宾的声音。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北语广播台，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北语广播台，或在喜马拉雅搜索北语广播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学长你知道吗，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广播台微博也正式的回归了，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北京语言大学广播台微博，然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本期体育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本期导播杨明轩、采编周伟以及宣传王雨婷。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太阳强烈，水波温柔，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一个用声音和故事陪你入睡的地方。我带着回忆独自前行，